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卢照邻所作的《巫山高》。巫山望不及，望望下朝分。莫辨啼猿树，徒看神女云。惊涛乱水脉，骤雨暗风闻。沾裳及此地，况复远思君。卢照邻与文学家王勃、杨炯、骆宾王合称为初唐四杰。他年少成名，留下不少佳作。这首诗作就是他五言诗中的精品。从南北朝开始，巫山云雾缭绕的独特景观被写入了不少诗人的名句中。本诗的前四句描写了巫山云雾弥漫、高深难测的景象。啼猿与神女的意象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些意象也经常被后世的诗人使用，比如孟郊的诗句：“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李白的“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等等。而本诗则着重描写了长江巫山的壮阔气势及变幻无常。诗的大意是，一眼望不到的巫山雾气茫茫，分辨不出猿猴的啼叫究竟来自于哪棵树木，一目所及只能看到传说中神女变幻的云彩。长江水惊涛拍岸，突如其来的暴雨模糊了对面的山峰。目睹此景，我泪眼婆娑，不由地想起了远方的友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地方都曾有过对巫山的记载。巫山神女是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最早见于《山海经》。而巫山一词原本是指湖北云梦的巫山。唐宋时期，奉节夔州控制下的长江三峡成为了中国南方最繁荣的交通走廊，也引得众多文人墨客到此触景生情。经过众多唐诗宋词的演绎，才使得长江三峡的巫山成为了后世中国最有名的巫山。 巫山神女也阴错阳差地成为了长江三峡的传说。传说中，巫山神女峰是西王母的幼女瑶姬的化身，她曾帮助夏禹开辟河道，排除积水，水患消除后毅然决定留在巫山为行船保平安，因而博得了后人的尊敬与祭祀。神女峰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城东约15公里处的巫峡大江北岸，为巫山12峰之首。远看它是一根巨石，突兀于清风云霞之中，如同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与神女峰隔江相望的是深藏于大山之中的神女溪。传说中，神女瑶姬和姐妹们经常到这条溪中溪水沐浴。神女溪长约15公里，山高谷深，两侧是千丈的峭壁，溪水清澈见底，波光潋滟，两岸植被因为溪水的滋润郁郁葱葱，奇花异草随处可见。巫山12峰各有特色，其中上升峰山势险峻，有高耸的尖峰巍然屹立，像飞鸟直上云霄。从神女溪前行过七里塘，便到了起云峰。峰如其名，云雾常从山腰由下而上渐次腾起，那儿是巫山观云海的最佳去处。三峡大坝蓄水后，尽管水位升高不少，但丝毫没有降低巫山的神秘秀美。游客们如今泛舟江上，仍需仰头眺望，才能够欣赏到神女峰的绰约风姿。不知那时候，如果有人吟诵起卢照邻的这首诗，心中又会升起怎样的感受呢？巫山望不及，望望下朝分。莫辨猿啼树，徒看神女云。惊涛乱水脉，骤雨暗风闻。沾裳及此地，况复远思君。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王哥。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飘在家乡翠绿的山林，在那果园里留下亲吻，在那湖水中投下笑意，啊，让翠绿的山林更加翠绿，让美丽的自容更加年轻，啊，让翠绿的山林更加翠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搞对象谈恋爱是咱们青年人生活中一件大事， 哎， 所以要研究。 嗯， 如果搞不好啊，就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幸福啊。你比如说吧，两个人定好约会了， 嗯， 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在北海前门售票处见面。 好， 每次定约会啊，男的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 干嘛去那么早啊？ 表现出对女方的忠诚啊。 这么个意思。 今天因为有事儿 啊， 七点五分男的还没来呢。 哟， 你看那个女同志站在那儿， 嗯， 又着急又生气，怎么还不来呀？ 嗯， 每次她都不迟到啊，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哦，来了， 看见了。 哟，是卖冰棍的呀。 我说你什么眼神啊？ 七点二十分男的才来啊， 迟到二十分钟， 跑的是满头大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着急呀。 女的一看男的来了，心里踏实了， 高兴了， 可气儿上来了。 是啊， 自己往前走，男的在后边一个劲儿的追。 嗯， 等两个人走到一块儿，这时候速度可就慢下来了。 这男的赶紧解释解释吧。 别忙啊，得找个路椅坐下来谈呢。 对，那就赶紧找个座吧。 坏了， 怎么？ 由于男方的迟到啊，公园里的椅子都刻满了。 那怎么办呢？ 另找地方吧。 都上什么地方啊？ 在那个假山的石后头， 嗯， 影壁前头、 啊、 树林左边，亭子右边、 嗯、 这么说吧，哪儿黑俩人奔哪儿走。 这地方他都去过。 还是女的先说话。 这女的怎么说呀？ 女的问这个男的 啊， 哎，今天你怎么来晚了？啊，我们车间为了突击一项技术革新，下班晚了点 儿， 叫你一个人在那儿等了那么半天。 嗯， 我真对不起你啊。 啊， 真对不起你啊。那什么， 啊， 那什么， 啊， 那什么，干脆你打我一通得了。 啊，打你一通啊？ 看你说的。 嗯， 打你，我们还舍不得呢啊。 哟，还真是一对儿。 您看这个两个人这个感情多好。 就是啊， 您说结婚以后能不幸福吗？ 哎，是得幸福。 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就不是这样。 那时候什么样啊？ 他们把爱情变成了禁区，广大的青年男女享受不到爱情的幸福。 嗯， 爱情的歌曲不让唱，爱情的电影不让演 啊。 当时的电影和戏呀、啊、都是男的没媳妇儿，女的没丈夫。 全都是光棍。 用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爱情就不存在了吗？ 就是啊， 广大的青年男女就全部搞对象了吗？ 没搞对象的了， 一对也没少啊。 还一样， 正当的爱情我们是应当支持的。 哎，我们应当加以引导。 可是有一些极个别的青年呢、啊、由于感情没基础，结婚以后出现了吵架打架离婚的现象。 是啊， 像什么结婚讲排场 啊， 要彩礼， 嚯， 买卖婚姻， 嗯 啊，还有一些极个别的女青年呢、 啊， 把恋爱变成了乱爱， 嗯， 把爱情当成了行情， 哈哈，拿那搞对象做买卖啊？ 可不是嘛，他们爱的不是人，而是钱，只要你有钱，就跟你结婚。 这什么思想啊？ 有一些女青年还给自己定了一个价目表。 价目表？ 对，按人论价，高低不等啊。 这都什么价啊？ 你比如说吧，这个女青年长了一对双眼皮， 这得值多钱呢？ 1000块。 嚯，一对双眼皮就1000块。 哎，单眼皮是600块。 嗯， 仨眼皮的是200块。 有仨眼皮的吗？ 啊，那位巴里眼啊。 我说的呢， 一个酒窝的300、 啊、 两个酒窝的就700呀、啊、 这价可够高的、啊、 哎，所以都叫她高价姑娘， 太不像话了。 就在我的恋爱道路上啊，我就碰见这么一位高价姑娘。 是啊， 嗯， 这位姑娘姓什么呀？ 姓姚。 叫什么呀？ 叫钱树。 姚钱树。哦，姚钱树啊。听这名字这价就低不了。 跟我搞了没几天，就向我提出10个条件。 十个条件。 哎，从一到十，这十个数是十个条件。 那这第一条是什么呀？ 一是一套家具带沙发。 嚯，一套家具带沙发。 哎， 二呢？ 二老不要单立家。 三 转一看带咔嚓。 什么叫三转一看带咔嚓呀？ 这是五种东西。 哪五种啊？ 三转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一看呢？ 电视机呀、啊、 带咔嚓。 照相机呀、啊、咔嚓。这不是三转一看带咔嚓吗？ 这得多钱呢？ 就是啊。 四 季时装毛底卡。 五 五官端正一米八。 六 六亲不认把房顶挖。 七 十多块带附加。 八 八面玲珑很圆滑。 九 烟不沾别喝茶。 十 分听话顺着他。 火，你答应他了吗？ 我能答应吗？当时我来个针锋相对。 嗯， 哼，你有十个条件呢，我有条件十个。 你也提出十个条件了？ 当然了， 他这是一套家具带沙发， 我是一分没有借钱花。 一子儿不趁 没钱 啊。二老不要另安家， 二话没说我孝顺妈。 三转一看带咔嚓， 三转一看我卖慢了。 四季时装毛底卡， 四季爱穿大裤衩。 火，我这冷不冷啊？五官端正一米八， 我五官好看有豁牙。 六亲不认把房顶挖， 六亲全认就不认你的娘家妈。 对，七十多块带附加， 七十块钱我俩月发， 一月才三十五。 嗯， 八面玲珑挺圆滑， 八方夸我是傻瓜。 酒烟不动不喝茶， 酒烟适量我喝艳茶。 十分听话顺着他， 十辈光棍我也不娶他。 满拧， 说完话我连头都没回我就走了。 干得好，吹了吧？ 那还不吹呀？摇钱树又一连搞了17个，全吹了。 谁也不要这样的爱人。 最后还真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 还真找了一个？ 找着了。 这十个条件全答应了吗？ 全答应了。 全答应了 啊。 这小伙子姓什么呀？ 摇钱树没细问。 在哪儿工作呀？ 摇钱树认为无所谓。 政治表现怎么样啊？ 摇钱树说好坏没关系。 啊，没关系？ 摇钱树说了。 说什么呀？ 哎，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得答应你。 嗯， 答应和你结婚。 这小伙子呢？ 哎，只要你跟我结婚，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哇，还真痛快。 最后摇钱树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什么要求啊？ 结婚以前到北戴河去避暑。 这小伙子答应了吗？ 答应了。 这也答应了 啊。 啊！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亲爱的， 嗯， 树， 什么叫亲爱的树啊？ 它不叫摇钱树吗？ 我把这茬忘了。 亲爱的树， 嗯， 北戴河是中国避暑的圣地，那里依山傍海，景色优美。好吧，我们明天就去。 还真去。 我们要住进北戴河高级的宾馆，到高级的饭店去就餐。 嗯， 在那里我要为你买一块罗马手表，它可以记下我们幸福的时间。 是啊， 在那里你将会尝到爱情的幸福啊。 嗯， 亲爱的摇钱树。哎， 去你的吧，这什么思想感情啊。 第二天两个人提着大包小包来到火车站。 嗯， 刚要上车，过来两个公安人员把他们拦住了。 干什么呀？ 一指那男的，站住，你被逮捕了。 哦， 摇钱树一听，什么？他被逮捕了？ 啊， 对，他是个诈骗犯。 得， 这是你的逮捕证。说着话嘁了咔嚓把男的就铐起来了。 好， 摇钱树当时是痛哭流涕，顿足捶胸啊。 后 想不到你是个诈骗犯。 嗯， 这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用美丽的语言欺骗了我，你告诉我你有的是钱，你昨天还告诉我到了北戴河要为我买一块罗马手表。 是啊， 想不到罗马手表我还没戴上，你倒先戴上了。 手表？ 手铐子。 手铐子呀？ 你还告诉我从北戴河回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去领结婚证。 是啊， 现在结婚证我倒是没看见。 你看见了？ 我看见逮捕证了。 是啊，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中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他曾经因国家遭遇欺凌而选择弃文从理，走上理学研究道路。他发表的论文曾受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赞许，他的研究结果曾让英国首都伦敦在二战中免受德国法西斯的导弹攻击，他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作是我国科学界的三钱之一，他就是钱伟成。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成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1912年10月9日，无锡梅林七房桥一户姓钱的人家降生了一个小男孩，家人给他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钱伟长。钱伟长从小就很懂事，那时候由于家境困难，他穿的都是长辈们幼年穿旧了的衣服，但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不仅如此，在很小的时候，钱伟长就开始帮助祖母和母亲养蚕、挑花、做家务。钱伟长的父亲钱生一和叔叔钱穆都很关心他的成长，他们认为孩子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读书，不接受教育，长大后是很难有发展的。于是钱伟长五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当地圣桥东岳庙的初级小学读书了。1919年的暑假，钱伟长的叔叔钱穆有机会做了后宅镇第一初级小学的校长。在走马上任的时候，他把钱伟长带在了身边，希望自己的侄子能够在初级小学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后宅镇第一初级小学是住读性质的，因此小小年纪的钱伟长便开始了半独立的生活。在叔叔的熏陶之下，他不仅背会了许多古文诗词，还学习了不少儒家著作。更可宝贵的是，叔叔钱穆当时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著作非常的感兴趣，他在钻研学问的时候总要钱伟长在身边陪伴着。耳濡目染之中，钱伟长了解了不少在当时普通孩子接受不到的西方文学与知识，并且在陪读的过程中也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以至于很多年之后，钱伟长在提起叔叔钱穆的时候都称他为自己最好的启蒙老师。1931年的夏天， 钱伟长以优异的成绩从苏州中学毕业了，但由于家境穷苦，已经没有能力再供他继续深造了。正当钱伟长面临失学的时候，上海的化学家吴运初设立了一个清寒奖学金，这笔奖学金每年提供给12个品学兼优的青年，供他们上大学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钱伟长来到了上海，他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五所高等院校，结果一连收到了5份录取通知书。当时钱伟长的理科和英语成绩一般，但是文史科目的成绩却非常的优异，所以他的志向也在文科方面。记得那一年考试，清华大学历史试卷中有这样的一道题目，要考生写出24史的名称、卷数、作者和著书者，这是一道相当难的题目，很多文史成绩不错的学生都感到束手无策，可钱伟长却考了个满分。在以完美的成绩得到了清寒奖学金之后，钱伟长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就在钱伟长选择了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第二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了。在这抗日救亡的声浪之中，钱伟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救国，所以便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放弃中文改读物理的决定。可是当钱伟长向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提出了转系申请的时候，却没有得到批准。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的主任认为钱伟长的数理化成绩太差了，三科的考分总成绩还不到100分，于是便诚恳地对他说，以你的成绩还是去中文系或历史系是最适合的。此外，钱伟长单薄瘦弱的身体状况也是阻碍他进入理学院的重要因素，因为当时物理系的课程很重，每届学生中都有一半的人因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习负担而选择转系。但钱伟长是一个倔强的青年，他决定了的事情就必须要做到。最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交涉与恳谈，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的主任做出了让步，虽然不是让钱伟长直接转入物理系，但是允许他在物理系试读一年，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一年内钱伟长的数学微积分和物理成绩必须在70分以上，否则就立即退回中文系。而且钱伟长还必须同时选修化学，并且加强体育锻炼。说实话，对于一个始终偏重于文史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条件太苛刻了。不过钱伟长却并没有被吓到，在那一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吃饭睡觉，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数理化和体育锻炼上。在学习上有了疑难问题，他就向别的同学求教，同学们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就马上跑图书馆去查资料。渐渐的，他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数理化的方法，那就是重在理解，不要死记硬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以及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到了学年结束的时候，钱伟长的数理化考试成绩都达到了80多分。1935年，钱伟长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他当时的毕业论文是和顾汉章合作的北京大气电的测定。这一年的6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钱伟长的这篇论文还被当场宣读。这是我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而这篇论文也算得上是钱伟长科学研究的开端。 钱伟长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挑战，不仅做到了弃文从理，还成功地开始了伟大的科学研究之路。而在这条路上，钱伟长凭借自己的决心与信念，将会取得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不久， 钱伟长进入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做了一名实习研究员，同时他还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导师就是当初在物理学习方面一直帮助过他的吴有训教授。在研究生阶段，钱伟长主攻的是 X 光衍射。1939年初，钱伟长到西南联大执教，在这一年的七月，他参加了中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考试，并被录取。但由于欧洲大战的缘故，钱伟长一直到1940年的夏天才到上海办理了出国手续。9月20日，钱伟长到达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到校之后，是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吉教授的指导之下进行研究工作。刚到校的时候，辛吉教授就找他谈了两次话。在这次谈话中，辛吉教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近期课题进展情况。钱伟长也把自己在中国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成果告诉了辛吉教授。很快的时间里，钱伟长就和辛吉教授合作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时钱伟长只有28岁。1941年5月11日是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的现代航空大师冯卡门的60寿辰。为了向他表示祝贺，美国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决定出版一本高质量的祝寿论文集。而就在这本厚厚的论文集当中，出现了一个陌生的中国人的名字，那就是钱伟长。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看过这篇论文之后都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由于钱伟长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所取得的出色成果，多伦多大学于1943年授予了他博士学位。此后，钱伟长来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并在那里跟从冯卡门教授工作。在冯卡门的指导之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液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钱伟长在美国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他通过反复的研究和计算，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此外，他还完成了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弹型设计、高空气象火箭等方面的研究。1944年夏，由于钱伟长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的正式会员。同年的秋天，他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追流的射动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批这方面的论文。这一年的美国应用数学季刊分三期连载了钱伟长博士论文中的基本部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程还被称为钱伟长方程。和钱伟长一同被冯卡门教授看中的还有林家翘和钱学森两位，他们三个也成为了世界火箭宇航工程的开拓者。他们不仅在航空领域取得了骄人的研究成果，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贡献。二战中，法西斯德国不仅野蛮轰炸英国，还以新制的 V1、V2 型火箭相威胁。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美国军方把这件事儿交给了喷射推进研究所。钱伟长、林家翘和钱学森经过仔细的分析，发现德国火箭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多数落在了伦敦东区，这就证明德国火箭已经采用了最大射程攻击伦敦。于是钱伟长等人就提出，只要在伦敦地面造成一种市中心被多次击中的假象，那样就可以蒙蔽德国飞弹仍然按照原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便可避免造成实质性的破坏。英国军方随即采用了这项建议。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称非常感谢厉害的美国青年。 他并不知道使伦敦市区免遭袭击的其实是中国青年。抗战胜利之后，钱伟长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的请求，但是对于钱伟长的这个请求，冯卡门却始终不点头。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钱伟长当时在美国研究的是火箭和导弹技术，这可是涉及到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的研究项目。再有就是他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美国方面自然希望他能够留下来。但美国方面的一厢情愿并不能改变钱伟长对祖国的眷恋。1946年5月6日，钱伟长以思念家人为由要求短暂回国探亲，探亲的要求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批准，但是他们不允许钱伟长携带与火箭导弹技术有关的东西离开美国。于是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乘船返回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回到祖国之后，钱伟长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做了教授。由于当时薪水很低，为了维持生计，他还不得不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1948年，一位朋友捎信给钱伟长说，他曾经供职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盼望他能够回去复职，而且准许他携全家到美国定居，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听到这个消息，钱伟长来到了美国领事馆，准备要申办签证。可是在填写申请表的时候，他发现表格的最后一栏里赫然写着，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对于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科学家来说，钱伟长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他毅然决然地在表格里填上了 No， 并发誓一定要通过自己所学让中国强大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后，钱伟长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这一阶段，他也进入了自己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钱伟长从事的最有影响的一项工作就是元宝板大挠度问题的射动解法。元宝板大挠度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问题，它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由冯卡门在1910年提出，但是长期没有找到好的求解的方法，而钱伟长却做到了这一点。他用解析法手算所达到的精度以及方法的巧妙都是令人赞叹的。在正则射动理论方面创建的以中心挠度 WM 为射动参数做渐进展开的射动解法，国际力学界称之为钱伟长方法。1955年前后，中央组织400多位专家教授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12年科技发展规划。就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战中，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我国科学界的三钱。正当钱伟长满怀壮志准备攀登学术领域新的高峰的时候，他被错化成了右派，而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也让他在科研领域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不过就是在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是以非凡的毅力推倒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球和公式。文革结束之后，钱伟长以极大的热情重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他不仅在所熟悉的物理学领域继续探索着，还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也对中文信息处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钱伟长提出的汉字宏观字形编码，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从30多种方案中脱颖而出，被评为 A 类方案，单人输入速度第一。 钱伟长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古稀之年担任上海大学校长后，钱伟长主张的一套所谓拆墙的教育理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的传奇人生。 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钱伟长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1983年古稀之年的钱伟长出任了上海工业大学，也就是后来上海大学的校长。在出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地告诫师生，我们中国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应当用高尚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承认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光抱怨这个社会有问题，我们自己同样有责任。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的精力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他给上海大学定下的办学宗旨是，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因为自己青年时期在清华大学弃文从理转系学习的经历，所以钱伟长对于死记硬背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以及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他不止一次地在有关会议上强调，21世纪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容置疑。最大的竞争是科技的垄断与反垄断，所以我们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主要给学生许多原则的培养，教会原理，教会逻辑推理，重视实践，不但要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创新的能力，这样才能符合新世纪的要求。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身边的教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师，应该对所教的学科领域中当前存在什么问题，世界上哪些地方、哪些机构、哪些学校、哪些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哪些是研究的比较好的，都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然后通过授课使学生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并且有强烈的欲望和责任去解决问题。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就会懂得每一门学科都没有关门，都有千千万万个问题等着人们去解决。所谓的科教兴国，只有这样的科教才能够兴国。在高等教育方面，钱伟长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所谓的拆墙办学。他认为拆墙办学首先就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这是钱伟长几十年科研教育生涯的真切体会。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和社会变化、国家需要密切相关的，所以当他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拓展办学思路，怎样消除学校和社会的隔阂，怎样进一步的加强和生产的联系。上海大学成立之后，钱伟长不厌其烦地在各种会议上讲，上海大学是一个以上海城市命名的大学，必须要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学校成立才半年，他就促成了与中科院三个所共建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工作，并与上海市社科院签订了合作培养研究生的协议。然而在钱伟长看来，仅仅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还远远不够，他还主张拆除学校各部门、各学科、各专业之间的墙。他曾经在上海大学的改革讲坛上直击大学教育的弊端，他说现在大学里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太死，二是太专，基础应该放宽，基础宽才能爬得高，这就如同盖房子一样，基础是很重要的。从科学工作来说尤其是如此，如果知识不全面，要理解科学发展就很困难。因此他要求上海大学尽量去掉专业，而改用选修课的方式。他还要求设立实验课， 实验的范围要超过教科书讲述的范围，要让学生在实验室里看到，超出了规定条件，实验结果就不一样了。在拆除了学校各部门、各学科、各专业之间的墙之后，钱伟长还要求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他认为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作为一个教师，搞好教书育人工作，这是必要条件，也要从事科学研究，这才是充分条件。在钱伟长看来，拆除了之前的三面墙是可喜的，但只有拆除了最后这第四面墙，那才算是完美。所谓的第四面墙，就是横在教与学之间的墙。对于这面墙，钱伟长可是有着最深切的感悟。教与学本来是一对矛盾，教虽然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够把老师教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因此，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其实，钱伟长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基于一个信念：为国家工作，为国家搞教育，为社会培养合格、急需的人才。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逝世，享年98岁。回顾他光辉的一生，我们可以不仅能记住他在物理学、力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取得的一项又一项伟大成就，还能感受到在他身上所蕴含的那份孜孜以求的精神与态度，而他那种愿以自己的点滴汗水汇入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奔腾洪流中去的高尚理想，也会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2011年5月22日，中国嘉德2011春拍之中，最受瞩目的拍品《松柏高丽图篆书四言联》以8800万起拍之后，经过近50次激烈竞价，最终一位场内藏家以 4.255 亿元人民币将其收入囊中，这也创造了当年中国近现代书画的新纪录。这幅画的作者正是广为人知的国画大师齐白石。 他诗书画影无所不精，笔下的人物、山水、花鸟等作品具有质朴纯真的农民情感，雅俗共赏的审美取向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代大家。他早年贫寒的出身、备受冷落的境遇以及晚年的盛誉，更构成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艺术人生。像他这样的全能型作家称之为百年难现，一点儿也不过分。本期中国力量为您讲述一代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书画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如今齐白石的画千金难求，但是他的童年生活却并不富裕。1864年1月1日，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杏子坞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母给他取名纯之，纯字是齐家排辈下来的，平时父母都叫他阿之。夏天，一家人在屋前的空地乘凉，齐白石就躺在祖母的怀里，听他讲一些民间歌谣，还有狼外婆、秀才看田等故事。7岁的时候，齐白石到外祖父开的蒙馆去上学，教的是四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家诗。齐白石在家就有300多个字的根底，再加上天性聪明，学得又快又好。除了背书，外公还教同学们描红马字。齐白石描着描着就觉得厌烦了，于是自作主张裁下红马字纸，偷偷地画起画来。放学之后，齐白石和隔壁的同学商量好，一起去画雷公神像。他从书包里取出自己的笔墨纸砚，对着隔壁同学家的房门，在红马字本上认真地画起来。雷公神像唤醒了齐白石的灵感，使他进入了美妙的绘画境界。谁都不知道雷公究竟是什么模样，齐白石照着神像上面的尖嘴薄腮画来画去，画成了一只鹦鹉似的怪鸟脸了。看着看着，他越来越不满意，改又改不合适。雷公神像挂得很高，取不下来，齐白石搬了一条高脚木凳，自己登了上去，叫同学扶着凳子。因为红马字本纸质太厚，他画了半天觉得自己画的总不太好，于是他在同学那儿找到一张包过东西的薄竹纸，覆盖在雷公神像的上面，用笔勾影了出来。他画完一看，这次画的真不错，和原像简直是一模一样。同学看他画的确实很好，也想要一张，于是叫他再画一张。齐白石又登到高脚木凳子上照画了一张，齐白石越画越有兴趣，不几天新换的写字本就被他撕完了。这年秋天，湘潭连续干旱，粮食颗粒无收，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齐白石又不好好读书写字，像着了魔似的热衷于画画，惹到了家人的反对。他虽然还有半部《论语》没有学完，但是还是失学了。辍学之后，年仅9岁的齐白石就去砍柴、放牛、拾粪。他把书挂在牛角上，把柴砍足够了，粪筐也拾满了，然后再静下心来认真地读书。久而久之，他居然把另半部《论语》也学完了。15岁那年，齐白石到了叔祖父齐先佑的家。可齐白石从小就体弱，哪里扛得动又长又重的木檩呢？于是齐白石就被送回了家。后来齐白石又拜一位叫齐长龄的木匠为师。有一次，他看见师傅对做细活的木匠很恭敬，并说做粗木活的不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他听了之后很不服气，决心改学小器作。 第二年，恰好乡里有名的雕花木匠周之美要带个徒弟，齐白石就师从周之美，改学雕花学艺了。周师傅见齐白石既聪明又肯钻研，十分的高兴，决心将古老的民间雕刻技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齐白石从掌刀、操刀到灵巧用刀，把周之美师傅所教的要领融会贯通。齐白石刻苦钻研雕花技法，研究雕花创作样本，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灵活地运用到传统花样中去。他还将古典小说中的插图加入了背景，为传统的雕花艺术注入了勃勃生机。短短三年的时间，齐白石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雕花木匠。一次偶然的机会，齐白石在一个主顾家里做雕花手艺，见到了一部乾隆年间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谱，他如获至宝，高兴地借来，用半透明的薄竹纸一幅又一幅地进行影勾。这时的齐白石已经觉得雕花艺术不是什么神秘高深的艺术了，他有了更高远的艺术理想。白天他仍然去做上门功夫，晚上他在油灯下影勾描摹芥子园画谱，半年时间他勾成了16本。后来他又把这套画谱翻来覆去地临摹了好几遍。渐渐的，齐白石在雕花之余也开始为一些主顾画古装人物和神像工队。当时古装人物和神像工队如八仙、美人以及玉皇、老君、财神、火神、龙王、阎王等，是人民群众心中的图腾。这些绘画题材在民间是很受欢迎的，他画成一幅就可以得到1000来个铜钱。由于酬金比雕花更高，而且更富于艺术表现力，手法更自由，齐白石内心就更倾向于绘画了。1889年春天，25岁的齐白石投靠当地名士胡沁园的门下，并拜了老夫子陈少藩为师。两位老师将他原名齐纯之改名黄，取名贫生，别号白石山人。胡沁园负责教他绘画，经过多年工笔花鸟草虫的练习，齐白石逐渐画名远传。陈少藩负责教他诗文，从唐诗三百首到唐宋八大家散文，然后是聊斋志异等等。艺多不压身，胡沁园劝导齐白石一面工画，一面工诗文及书法，包括书画装裱。这段读书学画的生活使得齐白石的眼界变得空前的开阔。因为家境困难，胡沁园极力支持齐白石以画养家。齐白石看到了艺术的曙光，立下了仕艺的雄心，真正放下了凿、锯和斧头，在杏家坞、少堂周围一带为人画像。白天他外出作画，晚间他读书吟诗。由于买不起灯油，他就燃松枝照明。直到晚年，齐白石也不曾忘记当年松柴当竹苦读诗书的情景。70岁那年，他还做了一首诗《往事事而背》：村书五角宿园池，二七年华时有诗，灯盏无由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苦读使齐白石有了诗、画、书法的积累，加上民间文人圈子的陶冶，他的艺术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期间，胡沁园、陈少藩常邀请乡间雅士、书画爱好者雅聚，他有幸加入其中，常将自己所学用到诗文创作之中。此时此刻，他方知诗文修养对绘画的重要性。大约30岁，齐白石在乡里有了画画的名声，靠作画的收入，齐白石渐渐改变了困难的家境。这时祖母高兴地说，阿芝，你倒没有亏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在锅里煮了。齐白石在40岁之前没有离开过家乡一步，主要以替人画像和刻印过活，这无论是在眼界上还是在学问上都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后来在朋友的竭力鼓动之下，他才五出五归，远游南北各地，足迹遍及半个中国。祖国的壮美山河和多姿的风土人情， 开阔丰富了这个民间画师的胸襟，提升了他的描绘境界。1919年，55岁的齐白石为了躲避家乡的战乱，来到了北京，最初住在法源寺，靠卖画谋生。由于那时他的画风学八大山人冷意的路子，不为时人所喜爱，所以画价比同时期的一般画家便宜一半，也少人问津。后来齐白石遇到了当时声名正隆的著名画家陈师曾，陈师曾力劝齐白石改变以前的画风，用画舞字画字和骨来激励他自创一格。在陈师曾的无私的帮助之下，齐白石衰年变法，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画风和境界发生了质的飞跃，一度受到冷落的画作逐渐地得到了大家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为老画家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并给予了极高的荣誉。1953年，文化部授予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54年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齐白石为1955年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老人在安静舒适的生活中勤劳愉快地创作着，他的许多不朽之作都诞生在这一时期。他最后几年中所做的大量作品是他贡献给他热爱的民族土地最珍贵的瑰宝。 齐白石的画雅俗共赏，同时他智慧幽默的个人魅力也能让人在画中找到情感的共鸣。享誉艺术界多年，一代大师齐白石留下了一桩桩被奉为美谈的艺坛佳话，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 爱憎分明在齐白石的作品中总是给人以清晰的概念，从处世大节上看，齐白石也是如此。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期间，齐白石拒绝侵华日本军阀的利诱，退回了美术学院教授的聘书和赠媒，贴出了关入民家主人不祥的告白，以拒见日求汉奸。这张告白传遍了全城，大家把齐白石的这份告白与程砚秋西眼在西郊刘须种地共同谱写了意林的佳话。还有一段佳话也被传为美谈，那就是齐白石与梅兰芳的师徒之情。1932年梅兰芳来北京演出，齐白石看完他的演出佩服得五体投地。恰巧梅兰芳一直想向齐白石学画，并通过熟人告诉了齐白石，齐白石听说之后立即安排时间见梅兰芳。这年九月的一天，齐白石来到了北京芦草园梅宅，两人握手坐定之后，齐白石关切地问道，听说你最近习画很成功，我看过你的画，尤其是最近画的佛像比以前进步了。梅兰芳不好意思忙答道，对于绘画我是门外汉，笨人一个，虽然拜过很多老师，但是都画不好。我喜欢您老的草虫鱿鱼虾米，就像活的一样，但比活的更美。今天我诚心请您老一画，我在旁边学习学习，看看您的笔下功夫，我这就替您磨墨。说罢梅兰芳起身捧出文房四宝，在书桌上磨起墨来。齐白石像个孩童似的打趣道，让你这名角儿给我磨墨，山人委实不敢当，不过我给你画虫草，你回头唱一段给我听怎么样？梅兰芳不加思索地说，那现成，一会儿我的琴师来了我准唱。待磨好墨后，梅兰芳又铺开了一张上乘的宣纸，齐白石含手含笑挽上衣袖，从笔筒里挑出两支画笔，蘸了一些墨，凝神默想片刻。突然他俯下身，须臾之间一个毫发毕现蠢蠢欲动的小虫便跃然纸上。齐白石下笔极快且准确，梅兰芳但见惜墨如金的齐白石在画成鱼鸟虫草之后，笔池里的水始终是清的。琴师到了，梅兰芳唱了一段《贵妃醉酒》，一时间宾主尽欢，从此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梅兰芳尊称齐白石为老师。不久在一位大官家的家宴上，二人同被邀请。赴宴那天，齐白石不慎丢了帖子， 他身穿深褐色的布袍，虽然洗得整洁干净，但是已经发白陈旧。如此装束在满屋达官显贵的绫罗绸缎之间，实在是不起眼。加上他又一时没有找到相熟之人，只能独坐一隅。偏偏门子不识相，走上前又盘问了几句，齐白石大窘，悔不该来。这时梅兰芳进来，见到了孤零零的老人独自坐在一边，他忙甩开众人，快步走上前，恭恭敬敬地唤道老师，然后亲自搀扶着齐白石走上前排。大家一阵诧异，窃窃私语，这个怪老头是谁呀？梅兰芳将头一摇，自豪地答道，这是名画家齐白石，也是我的老师。齐白石认为梅兰芳在关键时刻为他圆了面子，因此对梅兰芳十分的感激。回家之后精心画就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配诗一首，送给了梅兰芳。对爱惜自己的人诚心以待，而对那些所谓的达官显贵，齐白石却从来不买账，显露出他性格中耿直的一面。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武过生日，硬要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扑纸挥毫，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众人赞不绝口，宣铁武喜形于色。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提了一行字，看你横行到几时，后书铁武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不过齐白石对自己的门徒却是百般的爱护。1933年刚从杭州西湖艺术院毕业的李济森，经过潘天寿的介绍，在北京齐白石的门下深造。一次齐白石对李济森说，你的作品中有些地方用笔太小，必须改用大笔。他继而又问，你有大笔吗？看到李济森摇头，他马上说，那我送你一支。说罢，齐白石带着李济森走到一个堆积间，里面还放着一口寿材。大师用凳子坐垫，一脚跨到了寿材的顶上，把靠墙木架上的几个纸包拿下来，然后选取了一捆长的，说，这都是长笔，你自己挑吧。李济森高兴极了，当即取了两支特大洋毫笔。那时李济森虽然在北平艺专任教，但是由于课时不多，收入很少，如今大师送他这么贵重的毫笔，可谓是雪中送炭。这虽不是什么大事，却让李济森终身难忘。 齐白石的晚年不仅屡出佳作，同时他还童心不泯，奇思妙想不断。无论是维权打假，还是和老伴一起夫唱妇随卖画，无不体现了他智慧与可爱的一面。一代大师齐白石的书画人生，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 齐白石名气大了之后，伪造他的假画不断地在市面出现。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辞劳苦地同假画做斗争。他不但免费为那些重金买自己画的人做鉴定，还会在原画上提下此于旧作某某年重建记之。为防假冒，齐白石又请人铸了一颗齐白石三字的铜印，并且专门花钱登报声明，凡是他的画件都有齐白石三字的铜印印章。谁料到假冒者也仿制了同样的铜印，模高一尺，道高一丈，于是齐白石发明了立体图章，就是在画上盖完图章之后，把朱砂粉撒在刚打上印泥的图章上，来回抖动，让朱砂粉粘在有印泥的地方，这样图案上的朱砂粉突出纸面，成为立体图章。齐白石这种制作图章的做法是不让外人知道的，他的维权策略和维权意识不能不让后人叹服啊。除了打假，齐白石还是一位销售高手，他卖画最懂得抓顾客的心理。有人来买草虫画，齐白石回答，年纪老了，眼光不好，工笔草虫不画了，真是对不起，没有了。买画人再次请求，齐白石看来人有诚意，就半晌才说，有是有一部，不 不过是太太藏起的，不知他肯不肯卖。卖画人更急了，齐白石就拉直嗓门喊，有位贵客要看看你那部草虫册页呢。齐夫人在房中说，这部册页是不卖的。齐白石又大声说，贵客能出大价钱呢。于是画的价格就在这一问一答之中被提高了。齐白石还需要用销售技巧来卖自己的画吗？他其实是玩心大起罢了。正是这样一个有着老顽童心性的艺术家，才会在他的晚年里佳作不断。晚年的齐白石依旧童心不泯，对生活始终抱着美好的向往。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曾记述他与齐白石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在一次敬老宴会上，白石老人拉着辛凤霞的手，不转睛地看着他。陪他来的护士发话了，有这么瞧人的？老人不高兴了，说，我都90岁了，为什么不能看他？他生得好看。辛凤霞一听，赶紧上前哄老人，您看吧，我是演员，不怕人看。两人的回答都很自然，也有个性。旁边的人眼看这一幕，心想，何不顺水推舟，来个喜剧收场呢？于是说，您老这么喜欢凤霞，就收个干女儿吧。老人求之不得，顿时气儿也消了。正是这种率直的个性，纯真的童心，才让齐白石能够始终创造出情趣盎然、令人愉快的艺术形象。中国人对画家的评价向来有风格及人、人品及画品之说，人们能够通过这些生活中的琐事，窥见齐白石老人单纯而不简单，直率而不粗俗，热烈而不痴狂，鲜明而不华艳，诙谐而不滑稽的心灵，从而加深对其作品的理解。晚年的齐白石老人已经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画大师，来北京的各国政治文化界人士往往都要求登门拜访。考虑到他位于跨车胡同的住宅比较简陋，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之下，北京市特别在沙井胡同给他拨了一所大宅。周总理亲自审视陈设，亲自去迎接老人移居新居。不料齐白石情绪波动很大，天天闹着要回旧居。没办法，周总理只好又亲自送他老人家回跨车胡同。人越老就越念旧，齐白石留恋自己的老房子，更怀念自己的故乡。他越到老年画得越好，不但不萎缩，反而更加生机勃勃，颜色用笔都更加的大胆自由。他把别人不画的俗物，蝗虫、扫帚、玉米、蜡烛，甚至蚯蚓、蝌蚪，一股脑的都带进了自己的作品。而他的这些晚年创作差不多都取材于对离乡前生活的印象，他这是想回家了。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老人逝世，享年93岁。 齐白石由一个民间艺术家成为一代大师，是他继承了传统文人画，而又抛弃了文人画的僵化城市。继承了传统民间美术，而又抛弃了民间美术中那些低俗因素的结果，文人艺术的高度精粹、高度修养化与人格化，民间艺术的质朴幽默，在齐白石笔下凝为一个新生命，构成了他独有的大俗大雅，在中国美术史上竖起了一面永不衰落的旗帜。 床头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衣角。木雕流金，岁月涟漪，七年前风雨，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雨打湿了眼眶，年年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方恨不能遗忘，又是青云雨上，这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顾问郭大夫，请郭大夫呢和大家谈一谈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郭大夫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哮喘的调理。今天要讲的呢多数都是一些成年人，尤其是中年老年朋友中间常见的一些哮喘。这个病啊在中医西医中间都是一个常见病。由于现在人们中间各种各样的原因，哮喘的发病率的话应该说是在上升。为什么呢？当气候出现骤变的时候，比如突然气温的降低，有些人不慎受凉了，他不是变成气管炎，不是一个感冒，他迅速的出现了这种呼吸的困难，除气上气不接下气，出现了这种喉喘，这是哮喘。而现在呢更主要的话还不是一个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是与我们内身的人体自身的免疫调节能力出现了问题。还有现在的人呢，由于生活越来越舒适度高了，比如过去人到了夏天怎么办，热就拿个扇子扇扇就不得了了，有条件的实际上吹吹风扇就算很不错了。现在可不是这样，现在一年四季都把那个空调啊用得非常之高，夏天开得很低，你看外边39度40度了，你的话屋里去都才25度，你说说。而且长期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的话，的的确确就是人的免疫功能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可以说挫伤。另外有什么呢？另外的话就是人们现在有时候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也比较多，尤其是情绪跟哮喘有关吗？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在多年的医务工作中间发现，有时候一些人就是因为一个急怀着一点小小的诱因，心情一下不愉快，受到一个刺激，一下就可能出现呼吸道的这种哮喘的情况。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吸烟啊，在现在一些中年人、青年人、壮年人中间都还有一些群体，这些东西对于人的呼吸道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影响，也可以导致哮喘的发病的增加。正因为我刚才说到这么一系列的原因，所以哮喘这个疾病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常见多发的疾病。所以不是像有些人认识的那个东西跟我们距离的很远，而且现在更常见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在一些老年朋友中间稍微有点点小的风吹草动以后，就明显的出现了这种呼吸困难， 上气不接下气，出现这种呼喘的情况。有的人说这是什么？这是虚喘，对不对？对，说虚喘，这说明这个朋友对中医他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比较系统的总结出几条。那哮喘主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祖国医学也好，现代医学也好，都能够公认的就是多数是与受到感染有关。中医认为就是什么呢？比如受寒啊，他认为是外邪，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感染。哎，还有就是说过敏，哎，比如在这个春天来了，现在哈，有些人闻到一些花粉呐、啊，或者吃到某些食物啊，哎，这些东西，或者有时候出现沙尘暴啊，导致的过敏，都可以出现这种臭乏的呼吸困难。它这个呼吸困难有个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除气很长，而且很困难，吸气很短暂，最后就造成体内的严重的缺氧。这个话说的太文绉了，而且也太专利了。有些人说你能不能够用具体点的？容易，你像有些朋友，不管他什么原因，是受了凉也好，是气候骤然的变化也好，或者情绪某种的激动也好，或者闻到了花粉也好，他突然很快的出现了感觉到嗓子眼不舒服，感觉到鼻子在流鼻涕，然后很快的话就出现一点咳嗽，随着就开始气紧了。气紧大家应该懂，就是好像觉得哎呦，这个气不够用了，使劲的想吸气。而且你如果观察他的话，他那个鼻子啊，我们鼻子有个两个鼻孔，鼻孔两边的是什么呢？哎，是鼻翼，翼哈，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鼻翼双飞那个翼，哎，就是翅膀的意思，就是鼻子两边的这个鼻翼啊，就出现了那种明显的发紧散动，而且由于这种缺氧啊，他每一次呼吸都感觉到很困难。这时候你时间长一点，你发现他脸色啊会变得要么就是发白没有血色，要么有时候走口唇那些地方就发现发紫发乌，我们叫紫绀，而且节奏就明显的有时候隔上、他们说的隔个房子都听到他出现了吼吼那种声音，就是哮鸣音。当然呢，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坐都有个特殊的姿势，他往往就坐这儿动都不敢动，两个手啊坐这儿撑着两边，这叫端坐呼吸。时间一久点以后，甚至于汗也下来了啊，你摸摸他的脉搏跳得又快又急又乱。而且的话，如果这里再不做急症处理的话，他有的人会出现很多并发症，麻烦了，往往你要及时的打针啊，服药啊，或者给他输液啊，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一旦他这个情况得到稍微控制以后，往往他要剧烈的咳嗽一阵，咳嗽一阵怎么呢？然后吐出那种很粘稠的一些痰液，很粘稠，不是像我们说的像唾液那种清口水一样，而是很粘稠的。哎，然后暂时得到了缓解，他可能觉得稍微舒服一点，慢慢恢复一点，脸上有点血色，人呼吸缓点。这些当然现在西医用这些药都很多，最起码来说，你遇到这种急性支气管哮喘，拖的时间很长，有个一个把两个钟头以后，最好都要上医院。医院有时候医院给你轻的，可以打点针，可以给你从静脉推点药，有的呢可以通过局部，通过咽喉部给你喷点药，有些严重的就要用其他的。而其中这类的药的话，有很多朋友用多了他都知道，就包括一些老年朋友他用的多了，他说用什么嘛，就是用一点什么激素类的东西，然后再给我们输点水，什么啾啾酸啊，然后缓解，同时最主要还得吸氧。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大气中间那个氧的浓度它比较低，它已经不够你的需要了，所以它吸氧呢就是提高氧浓度，这样呢你虽然吸进去的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氧浓度升高了，所以你还能够勉强的保证好你体内的氧气的供应。人一缺氧那就不得了啊，时间一长就要 出现严重的，比如心律混乱哦，人有时候意识的模糊、昏迷哦，那要死人的，对吧？缺氧，人不能离开氧气，时间一长一点，有个三五分钟以后，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的。那说到这一点的话，那为什么会出现支气管哮喘呢？现代医学认为，它是一个免疫功能紊乱造成的一个过敏、一个应急反应的一个疾病。那作为其他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支气管哮喘，出现这种应急反应啊？其实啊，祖国医学对这个有一个很高度开阔的说法，说这是肾虚不能很好的主宰我们人的气机所造成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为什么要说是肾虚不能，祖国医学对于这种支气管哮喘的人，它是一个综合的解释，不单纯就症。他说往往这类患支气管哮喘的朋友，喉喘的朋友啊，是因为身体啊先天就不足，这叫禀赋过虚。禀赋过虚就是先天他的遗传基因上有的可能有这方面那样的一些缺陷，而作为后天的话，他认为是我们身体中间的话，这个肾的阳气，就是肾的主宰的这种气机或动力啊不够了，阳一亏虚以后呢，就容易体内就表现一个寒的倾向，就叫阳虚身内寒。而这种外界的这种我们说的气温的骤降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临时的刺激，它都会出现什么呢？对我们肾的一个损伤。所以当你身体中间本身就已经肾的功能不足了的情况下，再受到损伤，就可以诱发它肾的一个重要的管理的失调。哪一个管理呢？中医认为肾为气之根。我们说到肤疾，肤疾是什么呢？肤疾的气嘛，把外边的氧气吸进去，把体内的通过代谢的形成的二氧化碳这个气体呼出去。而这个气人家说树是不是啊？有根，水有源，那这个气的根在哪儿呢？气的根在肾，肾为气之根。当我们肾中间的精微物质不够了，肾比较虚弱了，它就不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气的整个的这个流程和机制啊管理到位。而肾和肺有个什么关系呢？肺属金，肾属水。按照一般来说，肾金的话啊，它可以很好的去滋养我们的肺，但是肺如果要是很充足了，它也会回馈于我们的肾。当人这个肾精不足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它其实叫子夺母气，就像儿子钱不够花，老是想爹娘要一样，最后就把肺气啊，肺主气就麻烦了。它肾的话是气之根，根就不足，再有其影响了肺主宰气机的功能，最后两者就出现了问题，最后就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这种哮喘。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你看看有些哮喘的朋友经常出现怕冷，而且穿得比正常多，手脚也凉，这都是肾阳虚伪的一个明显的表现。而且呼吸无处，最后就是导致哮喘，这就是肺气也虚了。因此作为这类的朋友，我们提到一，不管你是不是有先天的因素，你都要很好的加强自身的锻炼，而且还有的话要注意避免在有些特殊的环境，比如像那些空调屋里长期的生存。而更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得已要在那种冷环境里长期生活怎么办？你要补好肾，尤其是要把肾中间的动力 提得高高的。只有肾强了以后，他才能够很好的生气，肾为气之根，然后才能够帮助他的母脏肺去主宰气机的运行。所以补肾是他的最最重要的一环。补肾我们给大家多次介绍的，历代医家都推崇的是海狗鞭。海狗鞭它的强大的肾动力是能够提升肾阳的一个最好的物质保证，是我们正常人的100多倍，而且还能够作为血肉之躯的一个补益的血红蛋白啊，达到了牛肉的20倍之多。当然还有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所以补好肾就能够既把肾又能够把肺两脏同时得到提升，从而对你的支气管哮喘的全面的调理。 今天的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就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你们家有什么事 啊？哎，我们家现在有事儿。 是吗？ 嗯。 什么事？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 嗯。什么不良的倾向？ 不知道， 没听说过呀。 严重的教条主义。 是吗？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6岁。 6岁？ 嗯， 我听这话都新鲜。 怎么了？ 6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啊。 啊，你说说吧。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嗯嗯。 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那是他爱看的。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嗯。 晚上我要上班。 哦。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嗯，不回家。 嗯。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嗯，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那你就给他买吧。 不能买啊。 为什么呀？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对了。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接着哄他呀。 嗯， 我说你想吃糖啊。 嗯，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4道题。 啊，你给出4道题。 这4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你给出4道什么题？ 很简单。 嗯，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2道题呢？ 晚上天上有什么？ 第3道题，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第4道题呢？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这你好答呀？ 嗯， 你多大个子了？ 对， 我弟弟他那么高啊。 嗯。 说完题之后我就上班去了。 嗯。 可他一人在屋里他就琢磨上了。今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天上有什么？谁在外头工作？动物园看见什么了？不知道。 咋的？不知道。 正在这时候，我母亲打外头进来了。 啊！ 一看这孩子发愣呢。 嗯。 你这干嘛呢？你啊？干嘛？我哥给我出4道题，回去说答上来给我买糖吃了。哦，给你出4道题呀、啊。 嗯。 头一题问你什么来着？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的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嗯， 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 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这会了。 第2题问的什么呀？ 嗯， 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对呀、 啊。 星星月亮。 嗯。第3题问的什么呀？他问咱家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 嗯。 大哥二哥。最后问的什么呀？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那么你看见什么了？你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你就说狗熊大象啊。 狗熊大象。好，全告诉他了。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 嗯， 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背词儿啊？ 他恐怕忘了啊。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嗨、哎，怎么全给搁一块儿了？ 就是啊， 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砸上来了。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怎么着 全砸上来了 啊？ 一定有人告诉他 啊。 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怎么着，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调开了？ 哎， 怎么调开了问？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哦，这样问的。 哎，我说你全答上来了。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烧饼油条。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星星月呀。 嚯，那也嚼不动啊。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大哥二哥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全乱了。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立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就去吧。”就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 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但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黄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儿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儿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儿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他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爱，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 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宗城找这人去了。您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做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1年，上海的斧头帮确定了新的年度目标：刺杀蒋介石。国恨私仇，黄亚乔与蒋介石为何水火不容？策划缜密，一条猪腿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民国乱世，刺杀与追捕。档案为您揭秘：暗杀大王，刺杀蒋介石。 1931年6月，庐山太乙村的一条小路上，安静舒适，不时还能听得见鸟鸣声。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卸下了一身戎装，正穿着长袍马褂，闲庭信步地在这散心。身边的几名侍卫一边陪蒋介石欣赏着风景，一边也慢悠悠地走着，没有人察觉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 不远处的密林之中，一名年轻的刺客抬起手枪，他眼中的目标正是没有丝毫防备的蒋介石。刺客看准时机，连砍两枪，从背后冲过来的一名侍卫将蒋介石扑倒在地，数名侍卫迅速拔枪还击，清脆的枪声回响在山谷之中。 上世纪20-30年代，图谋刺杀蒋介石的人非常多。从1925年到1937年，蒋介石共遭遇了不少于10次暗杀，而每一次他都能够惊险地躲过被刺的命运。 更有很多的暗杀计划尚未开始就无疾而终，这是为什么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几次死里逃生的蒋介石组建了庞大的侍卫队，以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更是时刻关注蒋介石的安全。除此之外，蒋介石本人也十分小心谨慎，每次出行不仅沿途要有侍卫队盘查警戒，有时甚至还会启用替身出席活动以防不测。所以一般人想见到蒋介石的真容都难，更不要说刺杀了。 这些措施足以让一般的刺客望而却步，而在庐山行刺更是难于上青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庐山可不比其他地方，在蒋介石众多的住所当中，他最喜爱的一处非庐山莫属，这里的防卫之严密可想而知。 蒋介石与庐山的渊源还要追溯到1926年，当时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一路势如破竹，攻克南昌之后第一次登上了庐山。初上庐山的蒋介石慨叹庐山风景秀丽，山河壮美，他不仅将庐山视为福地，甚至有意死后葬在庐山之上。此后几乎每年的夏天，蒋介石都会带着宋美龄来庐山消夏避暑，甚至在庐山办公指挥前线作战，庐山也因此有了夏都的美名。来到庐山的蒋介石会表现出极其亲民的姿态，安保工作向来外松内紧，侍卫队对居住在庐山上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此外，庐山地势险要，高耸入云，当时上下庐山只有一个入口，侍卫队只要牢牢卡住这条路，此刻就算有通天的本领也上不了庐山。 可是对蒋介石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他在庐山上的别墅行馆也要严加防卫，周密部署。钟情于庐山的蒋介石在这里置办了数栋别墅，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知鸿路210号宋美龄别墅。 这栋别墅是在1927年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之时，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送给女儿的陪嫁别墅。除此之外，还有美路别墅和蒋介石自己购置的河东路191号别墅，加上在海会寺、观音桥等地的行馆，不下6-7处之多。可是这一次上庐山，蒋介石没有选择这些豪华的别墅和行馆，而是选择了位于庐山太乙村月泉别墅。这里幽静偏僻，很少有人知道。早在蒋介石到达庐山之前，侍卫人员已经由内而外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并在别墅周围的山里设置了大量的便衣作为哨探，确保万无一失。 事实证明，即便是堪称滴水不漏的防卫工作，还是出现了瑕疵，刺客还是成功的上了庐山，将枪口对准了蒋介石。究竟是谁要刺杀蒋介石？刺客又是如何在防卫严密的庐山上实施刺杀的？负责案件侦破的戴笠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国民党内部，混迹军统多年的他深知国民党党内矛盾有多严重，他首先怀疑的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的2号人物汪精卫。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一度成为国民党1号人物，但好景不长，后来居上的蒋介石凭借手中的军权逐步攫取了党政军大权，成为汪精卫的头号政敌。除了与蒋介石由来已久的矛盾，汪精卫的刺客身份也让他更具嫌疑。早在1910年，青年汪精卫就策划实施了一次震惊清王朝的刺杀案，刺杀摄政王载沣。虽然刺杀未能成功，而汪精卫本人却一举成名，面对政敌难保他不会故技重施。 最可疑的一点是，汪精卫在庐山也有一栋别墅，庐山西谷白云观路1号的这栋别墅，汪精卫虽然不经常来，但这足以让他对蒋介石在庐山的行踪了如指掌。况且 除了汪精卫，谁还能够把枪带上庐山？据此，戴笠似乎可以断定汪精卫就是这次刺杀行动的幕后主使。但是军统的调查报告调查证实，汪精卫当时身在广州，而且汪精卫的别墅内也并没有人居住，排除了汪精卫的嫌疑。此时的戴笠似乎已经隐隐感觉到，当今天下胆敢刺杀蒋介石的恐怕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号称暗杀大王的王亚樵。 关于王亚樵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黑帮老大黄金荣、杜月笙见了他也得赶紧绕着道走，并告诫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的人。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这样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这个王亚樵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与蒋介石有什么仇怨，以至于非要置蒋介石于死地？ 在人们的印象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个个西装革履，高大笔挺，出入常常是成群结队。但是与这些装束格格不入的是，他们每个人的腰间都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头，利斧昭示着他们的身份，斧头帮。与青帮、洪门等黑帮不同，民国历史上真实的斧头帮成员大都是码头工人，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专门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他们一旦出动，往往是对抗黑帮打手或者替工人讨薪。据说斧头帮一度达到10万人，上海滩所有的黄包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而斧头帮的创始人兼 CEO 就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暗杀大王王亚樵。王亚樵，安徽合肥人。1911年，王亚樵响应孙中山革命主张，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王亚樵很早就提出了暗杀想法，但是受到了孙中山的批评。孙中山认为，革命是要推翻封建政权，而不是靠暗杀某一个人就能够取得成功的。王亚樵却不以为然。在上海期间，王亚樵因不满富商军阀黑帮欺压工人，建立斧头帮与黑帮打手搏杀争斗，而对于当权的贪官污吏，王亚樵采取的手段就是暗杀。 王亚樵的暗杀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3年11月10日，王亚樵暗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良，1928年8月18日成功暗杀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他在上海组织的抗日锄奸团专门暗杀日本人和汉奸，一时间上海的日寇汉奸对王亚樵的名字闻风丧胆，他策动的暗杀行动细致缜密，职业枪手干脆利落，不露痕迹。由于查无实证，警方也对他无能为力，而暗杀大王的名号也因此不胫而走。 暗杀大王暗杀的都是日寇汉奸，按理说与蒋介石是井水不犯河水，可是王亚樵与蒋介石之间为什么形成了水火不容的态势呢？这就要从1930年的江安号事件说起。 1930年的上海招商局里有两股势力互相叫板，李国杰是李鸿章的孙子，代表着传统势力担任招商局的董事长，另有一个叫赵铁桥的人依仗蒋介石的支持，很快就坐到了招商局总办的位置上，可以说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 1929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筹划联合反蒋，中原大战一触即发，正是赵铁桥提前通风报信，使蒋介石得以先发制人，最终取得大胜。事后 蒋介石为了嘉奖赵铁桥，特意为他安排了招商局总办这样一个肥差。赵铁桥的到来，无论是在仕途上还是在经济利益上，都极大地钳制了李国杰。因此李国杰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想解决掉这个麻烦。他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了老乡王亚乔，许诺以江安号轮船为报酬，请他暗杀赵铁桥。 轮船江安号并不能引起王亚乔的注意，但是一提到赵铁桥背后的老板蒋介石，斧头帮帮主不禁将牙齿咬得直响。两年前，正是蒋介石的一句话，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参加过工人运动的王亚乔对这场背叛盟友、屠杀工人的政变大为不满，认为蒋介石这时候已经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遗志。在王亚乔看来，蒋介石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恶魔。六天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在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奠都典礼上，王亚乔以工人代表的名义出席并发表演说。面对台下的蒋介石和数万名民众，王亚乔怒斥蒋介石清共而容军阀，屠杀革命志士。他甚至高呼打倒军阀，反对屠杀的口号。大会一结束，蒋介石就密令南京警察厅长逮捕王亚乔。逃回上海的暗杀大王从此与蒋介石结下了难以消除的仇怨。 往事历历在目，想到这些，王亚乔果断就答应了李国杰的请求。几天以后，赵铁桥在去招商局上班的路上被人当场击毙。第二天，上海的各大报纸纷纷登出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遇刺的消息。蒋介石看着以后大为恼火。蒋介石在赵铁桥的葬礼上对他的家人保证，一定会严查凶手，将其绳之于法。 王亚乔公然反蒋，矛盾如何步步升级，国民党高层分裂，豪掷20万刺蒋，暗杀大王重出江湖，守株待兔，内部情报能否准确锁定目标？ 1930年7月28号，南京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这一向整洁的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一天却杂乱地放着几张报纸和文件。根据秘书透露，前一天夜里的蒋介石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大发雷霆，把桌子拍得那是啪啪响。今天警察部门就专门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一份上海地区的通缉案犯一览表，能够呈送给蒋介石过目的通缉令，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被通缉人的姓名一栏，王亚乔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王亚乔是通缉犯里的头一号。通缉机关是地方法院，案由写的也很清楚，暗杀赵铁桥案，出事的地点呢是在招商局。我们可以想象，蒋介石看着案头的这些通缉文件，脸上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因为他终于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抓捕那个一直反对自己的王亚乔了。蒋介石不会想到，此时暗杀大王也对他动了杀念。 遭到通缉的王亚乔被迫躲进了上海租界内，当起了狱工。也正是在此期间，刺杀蒋介石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心底萌发。正当王亚乔为刺蒋犯愁的时候，机会却找上了门。1931年5月的一天，一位故人秘密来到上海租界王亚乔的家中。一阵寒暄之后，客人拿出20万大洋，提出要蒋介石的项上人头。王亚乔先是一惊，随后表示除非有一个正当理由， 否则无能为力。来的人只低声说了一句：先生，可知道胡汉民这个人吗？ 1930年，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大获全胜的蒋介石开始做起了总统梦，但这个时候一个小个子文人成了他最大的阻力，这个人就是胡汉民。胡汉民是国民党中最让蒋介石头疼的大佬级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资历和威望，最要命的是他对蒋介石压根儿就不认可。 孙中山去世之前，每次因公外出都会委托胡汉民代行大权，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威望可见一斑。然而蒋介石崇尚武力，胡汉民却笃信文人治国，两个人显然不是一路人，矛盾也一步步凸显出来。尤其是在宪政的问题上，胡汉民坚决反对蒋介石设置总统进行独裁统治，两个人分别在行政院和立法院唱起了对台戏。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打算通过投票和胡汉民一较高下，于是他派人在国民党内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大大的出乎蒋介石的预料，胡汉民的支持率高达 68%， 接近70%，而自己只有不到30%。考虑到一旦竞选自己将完败，蒋介石决定摆下鸿门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用武力迫使胡汉民就范。 1930年11月28日晚，蒋介石以设宴款待军政要员为名，邀请胡汉民来到总司令部。可是这一次司令部的守卫格外森严，连胡汉民的贴身侍卫也被拒之门外。坦然不如厅堂的胡汉民不会想到自己正在步入牢笼，他并没有见到蒋介石，却被秘书引到了一间书房。首都警备厅长递上一封信，落款是蒋中正。打开信件的胡汉民这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晚宴，蒋介石是打算胁迫自己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蒋介石在信件中罗列了胡汉民的数条罪状，还明确要求他辞去职务。胡汉民愤恨交加又投诉无门，在徘徊了一夜之后，最终写下了辞职信，表示自己无心政权，还是隐退著书立说的好。可是第二天胡汉民还是被移送到汤山软禁了起来，一时间舆论哗然，举国震惊。 蒋介石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这一事件在当时被称作发生在民国最高层的流氓绑票案。这场国民党内的政变使蒋介石彻底暴露出了独裁的真面目，而国民党内部的反应之强烈远远地超过了蒋介石的预料。拥戴胡汉民的国民党内西南派竟然联合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台。与此同时，这几位国民党大佬还在推进着另一项秘密的刺杀行动。 就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三天，胡汉民的亲家林焕廷秘密来到上海，在租界内的一栋公寓里找到了王亚樵。林焕廷毫不隐晦此行的目的，他拿出广州方面准备好的20万大洋，道明来意。王亚樵明白了来客的目的，说道：既然是广州政府要我王某人赐奖，我便助他胡汉民一把。林焕廷许诺如果刺杀成功再追加100万大洋。要知道刺杀毒夫民贼蒋介石早就在王亚樵的计划之中，他所看重的不是这数十万酬金，而是国民党高层所能够提供的确切情报。据林焕廷透露，迫于广州方面的巨大压力，蒋介石将会在6月份暂时离开南京，前往庐山休养，居住地点就是太乙村的月泉别墅。 在这份情报中，就连蒋介石的出发行程和交通工具都有明确的标注。